1-800-951-3045。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中午晴转多云，东北风3-4级，气温0-2到0-2度，相对湿度15%。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5-6级转2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偏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0-5度，最大相对湿度35%。再提醒您一遍，今天下午最高气温0-2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0-5度。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正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米夏。读书俱乐部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分享好书，感受世界，希望大家在这个平台上能够找到自己的朋友。前一段时间啊，社会上流行着这样一个说法，说中考即将取消，当然这个消息后来又被辟谣了。其实对于每一个经历过中考和高考的人来说，书山题海中的经历都是终身难忘的，学海无涯苦作舟。作为考生的陪伴者，作为家长，这个过程所经历的内心焦灼和压力，也许只有过来人才能够真正体会。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是由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考有泪也温柔》。此时此刻，这本书的作者魏群，还有一位资深的中学语文老师阮山老师就做客我们北京故事广播的直播间，欢迎二位。魏群和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这本书的作者魏群。 阮山老师。 大家好，我是语文老师阮老师。 其实中考每年都会举行哈，这就意味着每年的6月份，北京会有几万名考生，有几万个家庭会经历这样的锤炼。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已为人父母，也许有一天你也要面对这样的生活状态。如果你已经经历过那段时光的话，今天提起来是否你还会唏嘘不已。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呢，中考有泪也温柔，无论是从内容还是从文字方面，我觉得都有值得大家欣赏和玩味的地方。这本书也是由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尹建莉隆重推荐的。书中的文字为我们展现了中国现实教育的一个横剖面。那说到这本书啊，阮山老师您也是读者，您会用什么样的词去界定这本书？读过之后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这本书啊，就是无意中我看到的。我感觉看完以后给了我很多力量，就是想起来自己当老师这么多年，快30年了，一直尤其在初三的时候，我自己感到自己很孤独很孤单，就是很多自己的想法其实和这书里的这个妈妈，又是妈妈又是老师，想法很像，但是苦于在自己的这个想法跟大家有点，很多时候想法是背道而驰的。就是比如说陪伴，比如说这里的这个妈妈，我觉得我特别欣赏这个妈妈，我也努力的以前做妈妈也是这样的做的妈妈，但是当时做妈妈的时候，作为我印象挺深的，那时候班主任，就是我孩子的班主任就说我说，怎么能这样对待自己的孩子，要严格，一定要让他考多少分考多少分。所以这本书真的是给我的教学生涯里一个力量，就让我觉得啊，这个社会上世界上还有像我一样的， 找到了自己的同路人。 对对对， 找到了自己的知音。觉得文字给了你力量，更多的是一种心理上的支持。 是是是， 其实这种力量显得更加难能可贵啊。我也是这本书的读者，合上书之后啊，我真的觉得很温暖。我觉得这是一个灵心善感非常温暖细腻的母亲， 这一路走来，他和他自己的孩子一起成长，这心境可谓是百转千回。他以自己不断的感悟和内省，身体力行，保护了孩子天性中最珍贵最美好的东西。说到作者的文字啊，其实我们在这儿也不妨介绍一下，其实作者魏群，他本科和研究生都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所以文字上我觉得非常的清新和灵动，富于幽默感，很接地气，而且能看出来作者的古典诗词功底非常的深厚，名篇佳句信手拈来，不是大肆的渲染，但是会在好多坑节或者是文章结尾的时候点染那么一下。你或许是一个旁观者啊，你家里也没有要参加中考的孩子，或者说你距离那段岁月已经很远了，仅凭文字我觉得也值得大家去阅读。刚才阮山老师说到了啊，这本书给了他很多心理上的支持。一路走来，我想作为本书的作者，作为一个母亲，可能这本书写就之后啊，父子印刷之后，自己拿过来的时候，那段岁月又浮现在眼前啊。当他面对读者的时候，哎，作者当时心里是什么感受？ 嗯，说实话是有一点忐忑。 嗯， 确实是因为这个，我是觉得，就陪孩子走完这一程之后，啊，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很典型的海淀区的母亲，海淀区的家长，因为这个海淀区的家长这个词儿，我想大家心里面都是明白的啊，它有另外一层特殊的含义，对孩子要求高。我觉得我好像距离这个要求还是有距离，我可能更多的时候是给孩子一些空间和时间。 嗯，其实我们说所有的人都一样使劲吗？因为每个孩子都不一样，我们要对每一个孩子都严格吗？也许这个标准是可以量化的，但最后可能我们回首那段路的时候，我们还要看看最后的结果怎样啊。我们这本书的女主叫白豆，也就是作者魏群的女儿，最终白豆是以非常好的成绩考入了自己理想的中学。母亲虽然不是典型的海淀区的家长，但最后她仍然让孩子走到了一个自己理想的这样一个平台和学校。那从结果往前推的话，是不是这种培养方式，这种非典型的培养方式是有普遍的意义？我们今天去回望它，去复盘它，从中找到那些力量啊。 这本书我觉得在看完以后，更多的家长需要去反思自己，就能不能做到像白豆妈妈一样。作为我个体来讲，我觉得我当时也和白豆妈妈一样，其实是非常孤独的，孤独的走完那段历程。就是老师可能不理解你，然后那个周围的家长也不理解你，就觉得老师觉得你是个不负责任的妈妈，包括自己的比如说父母啊，包括爷爷奶奶啊等等，他们就都不理解，就很孤单。其实那时候我觉得很孤单。 嗯， 所以为什么我说这本书我真是一气之下这个给他看完了， 一气呵成 的。嗯，哎呀，我觉得这书写得太好了，就是真的给人，就像我又反复的强调，给人一种力量。我记得我回忆，我就有老想到自己的孩子，我是觉得这个他那个在那个成长的过程中，我给了他足够的尊重，足够的尊重，这个对于一个人的人生来，人生的道路上，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嗯，其实我们今天所谓的结果，也不仅仅就是人生最后的一个结果了啊。人生漫长，初中结束了，还有高中，还有大学，还有未来漫漫人生路呢。这个结果好与坏，现在都很难最终就断定了，说我上一个好高中，我上一个好大学，我的人生就注定会很好，或者没有上就不好吗？其实不是这样的。我觉得作者书中的文字也在反复的强调这一点啊。关于这本书，其实中国教育报家庭教育周刊的主编杨咏梅女士也给出了这样的评价，我们现在就播放一段杨咏梅女士的录音。 我对这本书的主角白豆这个孩子有一份特别的情感，因为我是看着他长大的，所以我还是愿意把他叫做非典型学霸，是跟我们一般人脑海当中那种除了学习什么都不会，除了学习什么都不顾的典型的学霸相比而言，我觉得这个孩子是一个非常温暖而且情商很高。虽然他现在的中考成绩非常的优异，但是我可以预想到他未来还会有更加美好的前程，更加优异的成绩。这一点呢，是基于我对他们家庭教育的三个维度的了解，也就是我觉得非典型学霸要养成的话，其实我们把这三个角度做好，对于很多家庭来说也 不一定是一个很难的事情。首先呢，就是父母的心态，特别是妈妈的心态，在他们的在白豆的成长过程当中，营造了非常平和的家庭氛围。其实我们大部分的家庭呢，都是妈妈照顾和教育孩子多一些，而妈妈们呢，又很难不焦虑。我们这个时代是充满了焦虑的时代，尤其集中在职业妇女，回到家要把家和孩子照顾起来，在职场上又同样的要跟男人一起去比拼，所以很少有几个妈妈是不焦虑的。但是白豆的妈妈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做得非常好，她的这个心态跟孩子之间，我最可贵的看到的是对孩子充满了信任，并不是我们所常见的按照自己所划定的目标，自己的没有实现的理想去要求甚至于苛求孩子。所以这个孩子在成长过程里面一直都能够跟父母有非常好的交流沟通。我常说一句话叫妈妈的心态决定孩子的状态，特别是孩子在小学阶段打基础培养学习习惯的那个过程，如果我们对孩子是充满了信任，我们相信每个孩子比父母还想成为一个学霸，还想成为一个品学兼优的孩子，每个孩子的内心都非常想满足父母的愿望。如果我们对孩子有这样一个基本的信任，那么我们对他的日常用语里面就可能更多的是肯定、鼓励、赞美，而不会用那么多的责备。这个是很多在职场尤其面临中年的时候很多妈妈很难做到的。所以这个好的家庭氛围我觉得是孩子成才的一个最基本的保证。第二点呢，基于我对他们的了解，我知道他们一直有非常好的亲子沟通，特别是孩子上了初中以后，不知道初中生的父母们有没有意识到，当孩子进入青春期之后，他的关注重点和我们父母的关注重点其实是错位的。父母们还是沿袭着原来的惯性，比较关心孩子的作业的效果、考试的成绩、在学校的排名。但是孩子们进入青春期之后，他面临着身心的巨变，他更关注的是自我形象，他在同伴当中的地位，他的自我同一性的实现。所谓自我同一性呢，就是每一个人从小小孩变成大人，在这个过渡阶段，他常常会思考，我是谁，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目前的状态和我将要成为的那个目标之间有多大的差距，我怎么样才能成为我心目当中的那个人。所以青春期的孩子往往会有偶像，他们会突然喜欢某一个明星，其实就是这个自我同一性，他要找一个投射的对象。那么如果我们做父母的不知道，孩子的关注重心不再是，不仅仅再是学习，就会产生矛盾。所以很多家庭所谓的青春期遇到了更年期，其实不一定是两个年龄阶段的冲突，而是父母还没有走出青春期，我们不了解孩子为什么会这样。所以在白豆的身上呢，我看到她和妈妈的沟通几乎像是闺蜜，她们之间无话不说。妈妈也知道孩子们很多的这个年龄阶段的小烦恼小秘密，甚至于为了跟孩子保持很好的沟通，在微信的表情包上也下了好多功夫。这些我觉得都是拉近距离，让孩子愿意给我们倾吐心声，也让我们随时随地可以帮助到孩子，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环节。然后第三个是，我觉得这是白豆的妈妈她的得天独厚，她给孩子从小到大提供了浸润式的阅读支持。我们现在很多家庭都知道阅读非常重要，从小孩一出生我们就会买回来无数的绘本，很多家长呢已经知道舍得花钱买书了，可是什么样的阅读支持才是最好的呢？我们今天刚刚见报的中国教育报 发布了知心姐姐杂志社的一个全国调查，结论是家长提供的最关键的阅读支持就是陪伴与交流。所以我们叫，我用浸润式这个词，就是不是一泼水一瓢水泼下来，也不是干旱了很久然后下一场暴雨，而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可能有的家长会说，那人家是有这个优势啊，本来就是知识分子，然后对孩子该怎么阅读，该读什么书，该怎么同步的跟功课去结合，人家有这个深度啊，去研究，我们做不到，我们或者是学理工科的，或者我们本身一文化程度也不高，对吧？在这儿呢，我想这个浸润式的阅读支持呢，主要指的还是态度。比如说方法，也许我们可以去从这本书里面得到很多的启发，但是更值得我们学习的是态度。有些说我自己文化程度不高的家长，我就会建议他们，你只要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你就放下手机，关上电视，拿起书来，哪怕你不读，你假装在阅读，对于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当然那个书不能拿到了哈，书拿到了孩子还是能看出来的。有很多家长反馈说，他们单单只坚持了这一点，可能只坚持了一个学期，孩子爱阅读的情况就大为改善，然后随着孩子慢慢长大，他自己就知道怎么去结构他的阅读的这个系统，怎么去选好书，怎么样通过阅读向世界各国的文化大师去学习，构建自己的那个内在的生命。所以我们家长最重要的并不是帮他选书，而是用陪伴用交流去提供别人代替不了你的那样的一个阅读支持。所以妈妈的好的心态，平和的家庭氛围，亲子之间良好的沟通，和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浸润式的阅读支持，是我觉得不光是临近中考的家长，包括孩子们还在上小学的家长，都应该从这三个方面去下功夫的。最后我特别希望的是，不管咱们的孩子是几岁，当你打开中考有泪也温柔这本书的时候，你不要光看到这本书里的术的层面，它有好多的办法教我们怎么样去跟孩子沟通，帮助孩子获得非常好的这种心理能量。我更希望大家看到里面充满了家庭教育的道的智慧，道，你的价值观，你要把孩子培养成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愿意从你的自己的努力给他提供一些哪些，他将来离开了你，去外地上学，去国外留学，成家立业，在另地球的另外一半生活，你都能够放心。这就是我们家庭教育能够给到孩子的内在的那种滋养和力量，这个是任何名校任何特级老师都代替不了咱们的，是咱们独有的一份责任，也是咱们的一个优势。所以我想看到这本书的每一个家长其实都是挺幸运的，我也相信你们能从里面读到你自己特别的感悟。 以上就是中国教育报家庭教育周刊主编杨咏梅女士对我们今天所推荐的《中考有泪也温柔》这本书的评价。 这本书的封底上有这样的话啊，她说，这不是一个授人以鱼的成功家教案例，而是授人以鱼的非典型学霸养成记。这个天真呆萌、温暖有爱、坚忍乐观的孩子，从和谐温馨的家庭氛围中获得了丰富的心理营养，靠经典阅读的精神滋养，战胜了学业暂时的落后，学习再紧张也愿意付出时间和耐心鼓励伙伴。相信这样的孩子长大以后不会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才是真正造福家国的人才。这里面我看到一个关键词叫非典型学霸，我们现在就来说说这个非典型学霸白豆啊。因为我们知道作者魏群对白豆的培养模式也不是典型的，量体裁衣，因材施教， 因为白豆就不是一个典型的学霸啊，就是特别省心，特别稳定，这成绩有的时候就会有起伏，妈妈这心跟着就也上下起伏啊。那我们说说白豆啊，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 这个孩子啊，我感觉他的这个发育就比同龄的孩子要晚，就是跟同龄孩子在一起显得极其的幼稚，就是我们说的挺二的。有一个插曲，就是孩子回来跟我讲，他在学校的时候，初三的时候，这个时候到了这个青春期啊，一般有些男孩子女孩子之间会产生那种朦胧的情愫，对吧？他们就以他们的方式来表达彼此的好感。然后他们班上就有这样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都还挺优秀的。他们呢又不会说找一个很隐蔽的角落，所以呢他们就是那种遮遮掩掩的那样一种心理，他们就站在那个楼道里，一个站在东墙，一个站在西墙，中间隔这个楼道。这个我这个孩子呢就看明白他们俩是怎么回事，但是很看不过去，于是就找各种理由从中间一趟一趟的穿梭，穿过去穿回来，又穿过去又穿回来，碍眼嘛，就咱们说的很讨厌啊。然后这个男孩子呢还靠在墙上，墙上有他们学校给他每人做了一个柜子，这个男孩正还靠在他的柜子上，然后他就上前去说，走开，我要拿东西，我要开柜子，然后把柜子那么使劲那么一拽，就把人家男孩子就扫到一边去。他就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就是对这个男女生早恋他的这样一种态度。因为我觉得如果是比如说成熟一点的孩子，有可能人家在一旁八卦，是吧，有可能人家就是沉默不语，就是心领神会就完了。他看明白了，他一定要表现他的态度，就这么一个孩子。也很率真，但是确实很二。 哦，就是这是白豆妈妈眼中的孩子啊，就有的时候会让这妈妈就心里会有一点焦灼， 担心，很担心，就在学校他老这样为人处事的话，这个那会不会吃亏啊？ 对啊，用职场的一句话，就是人际敏感度推低了点儿。 对呀、啊，就是啊， 就是担心他以后的社交。其实孩子中间他也有社交哈、比如说你是一个 是、 在这个群体中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位？ 对啊，他有圈子的。 那白豆好像就是没眼力见儿是吧？ 对、 啊，妈妈就会担心啊。 是。 关于这样的例子啊，书中特别的多。 是 啊，但是我听魏群说的时候说，当然他很率真。就是前提是这孩子其实是一个很可爱的孩子，少了心机，但是多了那种质朴和直接哈。所以魏群说我们家孩子这个发育的晚，也许不是身体上的，就是心智 上 的。 对， 在书中啊有这样一个片段啊，我觉得白豆妈妈是和白豆一起成长啊。回首初中这三年起起落落啊，这个心时而就揪到一块儿去了。 是。 23章133页有这样一个段落，叫你选择高冷还是温暖。因为到了初三，这个学习成绩就变得非常非常的敏感了。作为母亲其实很在意孩子和谁在一起，对吧？白豆又一次调换座位了。调换座位之前他是经历了一个挨着学霸坐的。这学霸都特别认真，特别专注，然后白豆就觉得哎呀百无聊赖，我实在是没有人和我聊天，憋得够呛。终于有这么一天，老师就是又换了一个人来了啊。这人来了之后，魏群就赶紧问，哎，你换那人怎么样啊？第一句问他学习好吗？然后这白豆呢当时就有一点不乐意了。其实每一次和孩子面对面的这样的交流，尤其是有冲突的时候，作者魏群都在自省，经常会炸出皮袍下的小来哈、觉得哦，自己真的有的时候是不是有点世故，有点功利，反而没有孩子那么的天真未凿啊。通过这件事儿，其实作者魏群也总结了一下，想想白豆对晶晶的评价，他虽然成绩一般，但他很朴实，从不追求什么名牌，而且为人也很亲和，人缘特别好。在经过了与学霸长达2周不愉快的甚至带有逼仄感的相处之后，白豆更看重晶晶性格当中温暖的一面，朴实亲和。抛开中考的环境压力，这样的孩子当然比高冷的学霸更有人格魅力，这才应该是正向的价值判断。白豆在这个过程里无意间懂得了这一点。 此时此刻，我想我应该多仗着胆子，对明朗的白豆，对仍有几分心绪复杂的我，对众多与我一般或者超越了我之境界的中考生家长们说一句，在漫长崎岖的中考路途上，我们的孩子仍在利用一切机缘，用眼睛寻找阳光，用心灵完成他们精神上的成长，幸甚叹号。在和孩子一起成长的过程中，其实家长啊，母亲也在不断的自省，不断的去修正自己。从书中的文字我们可以看出啊，在和孩子一起去分析成绩，去面对成绩的时候，作者魏群也说到了，这个语文和文学其实是不一样的。白豆是一个特别爱读书的孩子，这和魏群本身的这个学业背景是有关系的。从小读了那么多书，可是语文成绩曾经一度陷落他最手拿把攥的科目，后来成绩就下滑啊，没有期望的那个成绩出现啊，这是为什么？然后又值得你反思，觉得哦，其实文学和语文是不一样的，二位可以聊聊。 确实是，这个也是我当时很困惑的一点，因为我从小也是爱看书的一个人，所以长大以后选择了中文系。在我的理念当中，想学好语文看书是不二选择啊，到现在为止，当我还是坚持我这个观点啊。但是在孩子这个语文成绩意外的遇到了一些坎坷的时候，我还是觉得有点不能接受。 嗯 啊，当然现在就关于这个语文怎么考，我想这个整个这个考试的体系啊，包括相关的这个学术界，包括像阮老师他们这些这个语文教学的实践者一线的实践者，恐怕也在不断的探讨这个问题。 嗯 啊，比如说就像这个阅读题设置标准答案，像这种考题，这种题型也时常的引起一些争议。因为我经常会发现，我小时候也是这样，就是别的题都还好，就阅读题我经常答不到点上。 嗯， 然后这个孩子也是这样。就是阅读题设置标准答案，像这种，这种题型的设置是不是科学？我想现在是不是也，好像我在网上看也有一些争议。 嗯， 啊，我相信大家这个对语文考核的这个认知会越来越深入，这个题型也会将来也会越来越科学，也是设计方面。 我的想法其实和这个魏群想法还是挺像的，就是作为老师吧，也是很困惑，就是很多孩子就是你问他读书读了很多。但是一到考试阅读题确实不是太理想。嗯，我刚才他提这个问题，我就在想，这些两年我感觉啊，这几年咱们这个北京市的改革，这个选文章我觉得还是有进步的。它不太像以前，我觉得因为我教书也快30年了嘛，就以前我觉得更多的是考量的就是人性的单一化。这是很多很多年前选的文章，就是选的那个作家作品都是人性很单一，因为我们可能受的教育就是黑和白。哎，这两年我觉得这个文章里倒是给像白豆这些孩子有很大的空间了，就是对一个人性的这种剖析，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可能会从多视角可以来看待这个人。所以我觉得这是 开放一些， 开放的，这是一个可喜的。所以我相信啊，如果白豆现在上高中了是吧，如果现在再来做那个阅读题，我个人觉得他应该做的是很不错的。这是个倒是改革的一个进步，我觉得。 对，包括作文题的设置， 对， 我觉得现在也更趋向于开放。 开放。 多题， 两个 类型的题型，对。 展开想象。 对对对，更人性化。 更人性化。 其实文学呀，或者说语文啊，语言文字更多可能是主观感受的东西。可是我们在高考或者中考过程中要需要把它量化。就像魏群说的啊，达到点儿上。那还有说有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莱特。那是不是那个点儿只有一个点儿。那我感受的是那999个点。那可能因为没有达到那个点，那就错了，就没有高分。 对对对， 那你能否认没有高分的孩子他的感悟力就是不好的吗？ 对。只要他言之成理，我觉得他能自圆其说。 他是一个多元的。 就这个改变我倒是觉得，就像你们这个节目我挺认可，就是读书。就是真的要是必须读书。你读书到一定程度，我是觉得你的阅读能力就没有问题。就像刚才我们很多家长就是一到初三就不让读书，他们的观点就是确实我觉得以往就是觉得读了半年书我成绩还是不理想啊，那么我们靠那个应试可能可以提高这个阅读分数。但是可喜的是这两年我觉得光靠你到最后去应试上，很多孩子已经真的不是不行了。 其实读书从来就不是一个 立竿见影的事儿。 对、 啊、 对， 你说我今儿读了，明儿就发财；我今儿做了这个题，也许明天就抄上了，也许你就能有一个好成绩。嗯、但它绝不是功利的啊！ 对， 一辈子都要做的一件事情，你一年不读没什么区别，两年、三年、五年、十年下来，决然不同啊！它对于人生的影响，我想一会儿二位可能有自己的想法。那说到白豆从小博览群书啊，有很强的阅读能力，我们都希望孩子应该是这样读书成长。那作为魏群，你怎么培养孩子从小就爱读书呢？ 这可能跟我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有关系啊、因为我电影几乎不看啊、电视剧几乎不看，业余时间大部分如果不是很忙，不是很辛苦，基本上是在读书。 嗯 啊，这跟我的生活习惯有关系。我记得我女儿上幼儿园的时候可能很小，然后老师就在班上问小朋友们说你们的妈妈都喜欢什么呀？有的小朋友说我妈妈喜欢看电视剧。有的小朋友说我妈妈喜欢吃蒜。 嗯 啊，然后我女儿说我妈妈喜欢看书。他回来向我们反馈这个，当时我就觉得啊，原来父母的行为对孩子有这么大的影响，他都看在眼里。我没有那会儿不会教他说人要从小要阅读，要喜欢读书。那么小在幼儿园，我不会给他这样的传递这样的信息。但是你做到了，他就看在眼里，他会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儿。 身教重于言传， 对，是， 嗯，我们经常说，你想让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 你就要做什么样的人， 对， 对， 所以白豆可能从小就看见妈妈拿书的那个样子，有什么那么好玩的东西能吸引妈妈呀？从小他就想解开这个秘密，所以他也会自然而然的捧起书来，然后慢慢的形成这样一个习惯。当他形成这个习惯之后，他会觉得哦，这个东西太棒了。 对 啊，所以初三的时候你不让他读书，白豆一度是非常痛苦的，是吧？ 嗯，对，他确实是因为这个成为他的一种习惯。他从小的时候把他抱在怀里，我给他读， 嗯， 然后慢慢自己认字，然后自己开始读。一开始那个一页书上就字很大，就没几个字，然后到慢慢那一页铺满了字啊，他从中就得到了很多。他的，我觉得这对父母来说，其实是一个可以偷懒的事儿。 嗯， 你要不然你就得陪他玩，你要他要是认字认得多，早一点开始读书了、他就可以自己去读书， 他就可以静静的待上那么一段时间。 对对对，其实对家长来说也是一种解脱。 嗯 啊，他还从中受到教育，还获得成长，其实两全其美的事儿。 对，这是魏群在和大家分享啊，如何让孩子爱上阅读。其实身教重于言传。你爱读他就爱读。有很多家长其实是哎呦，我们家孩子不爱读书，这可怎么办呀？你其实你自省一下、也许您自个儿就天天看电视刷手机。 对，你要把手机放下，你拿起一本书，他可能就会改变。 对，你天天在那刷手机、你要求孩子去读书。 对 啊、 这个对孩子不公平。 对，没有说服力哈。 嗯， 那今天为您推荐的是由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考有泪也温柔》。此时此刻这本书的作者魏群还有资深的中学语文老师阮山就和大家一起在聊这本书的文字。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将继续这本《中考有泪也温柔》。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正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今天为大家推介的这本新书是由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考有泪也温柔》，初三那年你不能不知道的33件事。我是主持人米夏。此时此刻这本书的作者魏群还有资深的中学语文老师阮山老师就做客我们北京故事广播的直播间。节目的上半时段和大家分享了很多作者的观点，一些资深的教育专家对这本书的评价。其实这本书呢也是由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尹建莉隆重推荐的。书中的文字为我们展现了中国现实教育的一个剖 剖面。无论您是新手上路还是过来人，或许都可以从书中的文字有所收获。那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啊，二位作为母亲如何培养孩子阅读的兴趣，能够养成一个阅读的习惯。其实书中也有很重要的段落在说经典阅读对于一个人成长的意义，包括白豆最后真的面临中考来临的那一天。之前呢，妈妈经历了一件事情，家里的事儿还挺多的，本来这个中考在即就是很紧张的这样一个时刻，然后呢魏群的母亲又生病要住院啊，要去检查，然后在医院中又遇到了一些情景，自己很有感悟，回来就和孩子聊了聊。其实你们聊的内容正是第二天中考作文的内容啊，如此的巧合。所以书中魏群也说到了，我想白豆在看到这个作文题目的时候他一定会很高兴吧，这是一个巧合，但又不是巧合。如果没有之前漫长的那么多年的阅读的积累，也许作者自己也不会有这样的感受，那作为他的女儿白豆也不会和母亲心有灵犀的这样一种联系啊。所以也许语文成绩作文成绩就没有那么好啊，没有后来的能考上自己一个理想的学校。那我们说经典阅读对于一个人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我看过一些关于阅读究竟能带给人什么这样的文章，我觉得大家都是从一个侧面去谈，写意的成分大于写实的成分，我觉得就是这个题目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这个不是说用一两篇文章能够说明白的，这可能是需要一本书甚至两本书来阐述，深入的阐述这个问题，确实是很难一言以蔽之，非常难，我记得那个培根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啊，大意就是这样说，我们在书里面我们是跟智者在交流，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并不是你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是智者，对吧？像那个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叫加缪啊，他的那个局外人是他的代表作嘛，他的那个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说，他认为这个世界是荒诞的。什么叫荒诞呢？就是说我们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发的在主动的热情的追求一个理性的世界，一个能带给我们幸福的世界，一个温暖的世界，但这个世界这个生活呈现给我们的往往是非理性的，对吧？往往是混乱的，往往是带给我们伤害的，这种冲突就是荒诞。像孩子这样，我在书里面也写了，比如说他那个刚上初中的时候他数学不好，因为我们从小没有说让他很小就开始学奥数，所以他数学一直在初中他是初一的时候是处于弱势，但他所在的这个初中学校呢又极其的重视数学成绩，重视到什么程度，就是这个数学成绩就成为你身上的一个标签，就你是好学生还是非好学生就看你的数学成绩，因为他的数学成绩不好甚至在班里面倒数第几，所以他遭遇了什么呢？就是他回来跟我说有的同学考完一次试以后自己没考好，就去来看他的成绩，用他的成绩来自我安慰。 嗯， 自我安慰。一旦他的成绩说比他好，那个孩子就很不平衡，说哎呦，你都考到这个分儿，我都没考到这个分儿。你想，我们是在家里面，我们在工作场所当中，我们在那个自己的这个想象当中，我们不可能说我们能够想象孩子在学校会遇到这样的环境， 嗯， 对吧？这就是一种荒诞。那么我们这个孩子怎么去面对这些？怎么去面对这些？因为这些我们是防不胜防的。 嗯， 现在的孩子包括大部分独生子女家庭出身的，对吧？大家可能都是在这种一个子女的环境里面长大，孩子们的表达也很直接，不说这孩子坏， 嗯， 对吧？表达很直接，也没有说跟很多人在一起相处的这种经验， 嗯， 对吧？他们就是这样去表达的，那么受到伤害的就是自己的孩子，就是处于弱势的孩子，这些是我们非常不愿意看到的，也是我们没办法防止的。那我们怎么办？其实我是觉得经典阅读能带给我们孩子这样一种保护， 嗯，心理上的， 对，心理上的支持和保护。 嗯， 就是我觉得我女儿之所以这么神经大条， 嗯嗯， 跟她读书多有一点关系。 嗯 啊， 是一遍一遍的往上镀保护层。 对，真的是这样。她可能有一些很难堪的、很痛苦的一些情感经历，她可能在书里面她经历了。 嗯， 她跟主人公一起， 嗯， 她陪着主人公一起感同身受的，她经历过了。 对 啊， 所以她就免疫了。 对， 或者她经历之后。他又读了这样的桥段，他疗愈自我了。 嗯，对， 嗯， 这个我只能说，就是我感受到的，我悟到的，就经典阅读能带给我们孩子的一种好处。但是更多的，我觉得需要每一个人，大家自己去想。 对 啊，自己去想，因为这个真的是这样，就孩子到最后就是因为成绩差，他连好朋友都没有。